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突然的想念你，在和玻璃前的声音， 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 请做主，就让我勇敢地追逐那一直在心中的乐土，我的心都有你才看得清楚，这一次我绝不停泊。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让自己 自己贪杯，是这摇啊晃啊一整夜，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我想你的每一天，穿过在人间的一万年，我几飞几千几万个光年，寻找一个叫永远的终点，我想你的每一天，穿过在人间的一万年，我流浪在春来秋去之间，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我流浪在春来秋去之间，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 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心头。 直在身旁，在我最闷的时候拍拍我肩膀。 不一定明白，却一定会在，为了你分担理所当然。 我们一路走来，一起笑一起疯狂，是最棒的伙伴。 生命不完美， 如果有个人能放在心里依靠，就觉得日子不算太糟。 放下一切

惜又可惜，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可惜又可惜，纵然心中百般不愿意，可惜又可惜，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可惜又可惜，纵然心中百般不愿意，只能让你离我而去，就让时间带走所有悲伤。 小镜里闪闪水珠，一点点如镜的泪。你那俏脸俏小手，似轻轻沾满着直直泪珠。念着旧日共相处，已到了这日，茫然茫然再相遇。过去过去每一刻，已化车厢中对望，望着护送心意。谁能谁能忘记郁郁不欢的你，美态散满这空气。教我教我这心扉，此刻实在甜美。为求为求忘记当天许多心碎，实在自问自不对，愿意跟你说实对不起。小镜里闪闪水珠，一片点如镜的泪。你那俏脸俏小手，似轻轻沾满着直直泪珠。念着旧日共相处，已到了这日，茫然茫然再相遇。过去过去每一刻，已化车厢中对望，望着护送心意。谁能谁能忘记郁郁不欢的你，美态满布这空气。 教我这心扉，此刻实在甜美。唯求唯求忘记当天许多心碎，实在自问是不对，愿意跟你说实对不起。 这一份落寞的心情，弹着悲伤的琴弦，心里只想着你们曾经拥有的欢笑，就这样一去不复返。 返。还记得我们一起逃学吗？还记得我们一起抽烟吗？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的那位漂亮女生吗？还想念我们的笑点吗？还想念我们的沙滩吗？还想念我们曾经走过的那段光辉岁月吗？翻起从前的相片，是那段天真的画面，心中淡淡的思念，不知该向谁诉说。一切让它随风而去，一切都将成为往事，曾经拥有的故事再也没人提起。还记得我们一起逃学吗？还记得我们一起抽烟吗？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的那位漂亮女生吗？还想念我们的笑点吗？还想念我们的沙滩吗？还想念我们曾经走过的那段光辉岁月吗？还记得我们一起逃学吗？记得我们一起抽烟吗？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的那位漂亮女生吗？还想念我们的笑点吗？还想念我们的沙滩吗？还想念我们曾经走过的那段光辉岁月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德勤首席人才官王大威， 我们所有同事更关注于一些增值的一些服务，把一些以前重复性的工作再不用处理了。我们希望我们培训我们员工提供高价值的服务给我们的客户，认真的知道到底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不单只是把时间放在合规里面，我们希望是还有改进建议方面，使到我们员工跟客户有一个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光辉合益中国区总裁陈雪萍。 我们经常说要找准人一旦你找准了这个人，那么他进来之后可以快速的融合并且产生效能的话，对于企业对个人都是双方有利的。所以在找准人方面呢，我们光辉合益是有非常多的专业的测评工具。那么其中呢，比如说包括像情商，然后也包括像领导风格，然后还包括像学习敏锐度类似的测评，性格的测评我们都有。我们经常说要找对的人，就是找到本质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本性上跟企业文化各方面相符合的人，那就最好是用动机能够来测一测，了解一些深层次的价值观。 海德斯哲中国区负责人黄继功。 我们认为就是说一个 CEO 很重要，一个人他必须要有这个执着的精神，为了一个目标永远不放弃。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也要有魅力，要怎么凝聚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团队，是这个团队他要愿意去接受不同背景的人来帮他一起创建这个公司的目标或者达到这个目标。 969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据潜在投资人士最新透露，美团香港 IPO 承销商之一高盛当前给美团的最新估值是最低可达57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给出了约580亿美元的估值。近几个月来，美国对全球1/10的国家发动经济战争，使得这些国家正联合起来抵制美元，并建立一个对美国来说鞭长莫及的平行金融体系。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这些国家取得成功，这将对美国在全球的影响产生重大变革。华创牛波坤测算，从资产端看，2015年以来，地方政府新增政府债券以外的隐性债务扩张达到26万亿，从资金端看，规模在22.4万亿，预计再次使用债务置换方式去进行存量债务清理的概率较低。严控新增加化解存量，可能是本轮隐性债务风险化解的主线。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 问你的眼睛看见永远，再问笔尖不能忘记我，我说最后吻你的嘴唇，那是多久的事我不知道，只能想到和你相处的那几个晚上，好想哭，可爱无助的哭，我很清楚谁来安抚，好想哭，该走的留不住，只能宽恕，那深刻的最初，那尖酸的结束。谁来安抚？